我要舒服，你不明白吗？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好衣服，我要玩要跳舞，你难道听不明白？ 朱君，你认为这样弄来的钱是名誉的吗？ 达生，你真是个书呆子，你以为这些名誉的人物弄来的钱就名誉吗？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用声音聆听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是咱们清明小长假的第一天啊。那么作为24节气当中唯一一个放假的节气，清明节是承载了咱们中国传统节日当中一种最复杂的情感。那么在这种复杂情感的支配之下，清明节可能也是唯一一个不太容易让人把祝福的字句说出口的这么一个传统节日。我还记得早在几年前啊，有一个电信的运营商曾经通过那时候还是群发短信的方式来向他的用户在清明节期间推送了一条祝福广告，当中包含了一句清明节快乐，引起了大家极大的争议和反弹啊。那么有人认为这只是电信运营商盲目的一种叫套用祝福模板所致，也就是说呢，这条短信当中其实啊跟什么中秋快乐、元旦快乐、春节快乐一模一样，只是换成了清明节啊。那么说一句清明节快乐好像真的会让人很尴尬啊。我们来看一看两方的观点是怎么说的。首先，作为一个悼念死去亲人为主题的节日，虽然不至于路上行人欲短魂了，但是呢至少也是寄托哀思之日。那么哎呀，这个说一句清明节快乐总是跟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因为我们知道西方人在万圣节、亡灵节这些节日里会大肆庆祝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呢是显然对死亡、鬼神等更有一种严肃庄重的态度啊。所以可以这么说，清明节在这一层意义上与快乐是不搭边的。不过另一方的观点也说了，其实啊清明节跟情人节有相似之处啊，是这么说的，清明节烧假钱说人话给鬼听，情人节烧真钱说一堆鬼话给人听。当然了，段子是不能算数的啊，这只能用来解嘲或者是自嘲。能不能真的祝福清明节快乐呢？恐怕我们还真得严肃一些，让我们从清明节的文化传统上寻根溯源。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二位专家与我们一起追本溯源化清明。来，请出二位。首先是我们的国学专家，也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先生的入室弟子王风尘先生。风尘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风尘。 另外一位是北京市希望公益基金会理事、大国真传计划发起人吴海曼老师。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好。 今天请二位来我们一起说说啊，非常应景啊，就说说我们正在度过的这个清明节啊。首先清明时节雨纷纷，特别应景，每年都应验啊，甭管 是雪纷纷 啊，雪纷纷啊， 雪纷纷 雨雪交加哈。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小长假可能很多人都选择出行游玩啊，那么大家要这个适量的增添衣物。你说啊，一说到这个出行游玩我就特别纳闷，你说这种争议哈， 他也真是很有道理。不过我觉得似乎大家对清明节快乐有一种可以说是共性的自然而然的一种避免。一说清明节那快字就说不出来了。哎，好像说什么都不太合适啊。但是我发现了这清明一放假大家也都出去玩啊，难道这个玩就不能说快乐吗？对吧？所以在节目开始之初，哎，我提到的那个争议，今天请二位来，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到底这清明节能不能祝快乐啊。先来听观点，然后再讲故事，好吧。先听听风尘的观点啊。 其实从中国的传统来看呢，中国每一个节日都是可以祝福快乐的。 哟 啊，因为我们 你等着大家那个口诛笔伐你， 等着大家的本专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中国人啊，我们中华文化其中一个很大的元素就是快乐啊。 嗯， 不光是节日了，甚至我们的就是红白喜事。啊，你说白事怎么快乐？这可能说出来，大家可能觉得很别扭啊， 不可思议 啊。 相声有， 如果我们把这个快乐，我们换另外一个字一个词，大家可能就理解了，热闹。 热闹。 中国文化里面，它一定是热闹的啊。我们哪怕是白事，你看我们的哭腔，我们这东北这个什么叫这个什么九腔十八调什么，都好嗨嗨是吧？哭腔也得哭成热闹的。你参加就是传统的葬礼的话，那这个时候那有礼方啊，就有礼仪，就告诉你你拜几拜之后可以哭了。 嗯， 什么意思？你过去你可能没眼泪，你可能这个死去的不是你的这个至亲，可能你的感情没到，但是你到那个时候拜几拜，谁你开始哭了。这就是个热闹。那么你去把这个故人去给他埋葬之后一扭头，我们中国人的礼仪就是什么呢？就不许再哭了。一扭头从灵上一出一回来就不许再哭了。怕故人不放心。然后干嘛呢？回来大家一起上饭店里吃起来喝起来。 对对对，现在我们家那边确实也是这个、 都是这样， 洗洗手吃块糖是吧？ 对对对。 哎，咱们这边就跟这个亲戚朋友要致谢是吧？ 对， 要说说未来的事情啊。 所以呢，我们这清明节到节日上面也是这样、我们任何一个节日里面都有愉快的元素，都有娱乐的元素。 好，你等着大家的板砖啊。来听听万万老师的观点。 是，我觉得今天赵亮主持人呢提出了一个好问题，过去我的确没这么想过。刚才王风尘老师这样一讲呢，也引发了我的思考。我感觉啊，我是70年代生人啊，觉得是一种偷偷的快乐。 偷偷的快乐。 啊，真的是偷偷的快乐。那从小到大没听过长辈说祝这一天快乐的，没听说过。但是要是其他节日，长辈会说嘴巴甜点啊，见人你得说这天怎么怎么快乐，祝个啥事儿、但清明节这天的确没有，可是确实是一种偷偷的快乐。为啥呀？小时候这个日子我记得特清楚，就清明节老师会组织大家去扫墓。扫完墓以后干嘛？野炊。一定要野炊、然后野炊以后就要挖野菜、然后就要支灶，然后就要煮蛋吃这些。 烟柳环。 然后赵亮主持人还有这个王风尘老师，我今天特意查了一下，我这偷偷的快乐 是一种自然的感觉吧。不过历史上确实有人这样说过。谁说过呢？丰子恺先生说过。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啊、我查了一下，他说啊，这个叫借木游春，说小朋友可以把清明扫墓视为一件无上乐事，但这个事情不能告诉大人。所以呢 是 可能是一种偷偷的喜悦。至于那个词儿，因为现在是微信时代，古代没有啊，所以呢古代没记录下来该怎么表达这个偷偷的快乐。现代的人用了一个模板，引起很多人的争议哈，所以值得探讨。 好，二位老师的观点非常的明确啊，一个说是可以快乐，一个说是可以偷偷的快乐啊。那么到底这观点是否正确，您是否认可吧？可能我们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啊，但是没关系，我们今天啊最主要的就是把这个整个的 清明节它的一个历史渊源，我们尽量的能理顺一下啊， 哎、 找到一些它的 为什么这么说， 哎，找到它的根源， 它是有点矛盾感哈。 哎， 嗯， 好，我们在追根溯源之前啊，先提醒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各位的意见，您在这个微信平台的这个对话框当中，首先您要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然后在对话框当中来输入信息，我们就能够看到了。那上半段呢，我们还是照常有一个题啊，有一个题目，这其实就涉及到咱们清明节的一个历史的传承了。清明节再早，它有一方面是从上巳节而来， 对吧？ 对。 那我们的第一个题就跟上巳节有关。 嗯。 问上巳节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哪个朝代啊？一共是三个选项 ，A 是夏朝 ，B 是商朝 ，C 是周朝啊。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那么这就是我们上半段的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抓紧时间来说一说吧。咱就先说说这个上巳节吧。 嗯 嗯。首先来说说上巳节是一个什么节啊？ 清明节的娱乐这一部分啊，它的哀思这一部分呢，来自于寒食节。 嗯 啊，最那个大多来自于寒食节，而它的娱乐部分。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这个上巳节啊，上巳节是一个什么节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在我们的很久的古代啊，我们的这个夏商周这个时候啊， 哎，特别好，差点把答案说。 哎，对对对对对对，他和我看赵亮给我使眼色了。 洪晨老师，请注意啊！ 对对对，我不说了， 一会儿奖品要不够了。 这个人们呢，还是比较的这个。迷信吧，啊，比较迷信。 嗯， 嗯， 那么经过一个冬天之后呢，好容易到了阳春三月，天气暖和了。这一冬天呢，也不大洗澡啊。 嗯， 我小的时候其实也没有现在，也没有现在 好条件。 对对对对，确实 啊。然后阳春的时候干嘛去呢？我们要到小溪啊，要到河边 嗯， 去沐浴一下啊，去沐浴一下。这个在当时呢叫伏戏。 哦、 啊，这俩字，一个福字呢是一个士字旁啊、嗯、一个士字旁加一个这个那个字应该 是就是自己的几要封口 啊，自己几要封、 嗯、 封口、 嗯、 啊、 嗯、 这个不是不是 啊， 嗨， 你看 这个 这是上巳节的那个巳 啊，对对 对， 这个伏羲就是一个马、 嗯、 啊、 嗯、 一个士旁加一个这个拔的那边、 嗯、 啊、 嗯、 其实它就是一个祭祀的一个 嗯 啊、一个这个形式，就用这个水 啊就可以去去除你身上不祥的东西 啊 啊， 这其实就是说表面上看好，我们这就是去除污垢吧，但是它有一个象征意义啊，有个衍生的意义 啊，以后不生病啊，就有这个、 哎、嗯， 洗完澡之后怎么办呢？刚才赵亮说了一个就是网友的一个调侃说、 嗯、 说这个清明节和这个什么情人节差不多、 嗯、 哎，这个时候在上古时期就有了 啊，真是 洗完澡干嘛 啊、 男的男孩女孩 嗯 啊野外 啊、 这个、 可以相会 就可以相会了 哦 啊，当时叫什么叫高媒 哦 啊，叫高媒。我们知道为什么说孔子，我们看实际上孔子说是他父亲和他母亲野合，那很多人说什么叫野合呢、 嗯、 过去儒学家说那就是说这不符合理智，其实就是人家就在这个节日里 上巳节，这是、 啊、就在这个 就是文化传统，这 是 合理的， 就是去、 啊、 哎这个洗完澡啊，这个在这个野地里啊， 嗯、 望着泥山呀、啊 嗯， 去起完子之后， 嗯、 然后就高媒、 嗯， 高媒就是野媒、 嗯， 就是这个意思。 嗯， 所以说他有这么， 嗯， 这个是上巳节最早的。 嗯 啊，到了汉朝魏晋的时期呢，它就发展成一个重要的一个节日了。啊、 哦， 所以说你看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什么？刚才这个海曼老师说的什么野炊呀、 啊？啊，野炊 是吧？ 嗯、 然后 野菜 踏青啊， 嗯， 编柳条啊， 嗯、 吹柳笛呀、啊， 哦， 荡秋千呢、啊。他你看在野外就有了放风筝啊，就有了这些娱乐活动了。 哦，这些娱乐性的活动大概都是从上巳节开始。 那、个很多的都从上巳节过去的比较多。 哦， 嗯 嗯、哦，那这个节日是后来怎么？演变成了清明节呢？嗯， 这个上巳节呢，到了后来，我们北方还有个节日叫寒食节， 嗯， 这个大家可能北方人就比较知道了， 嗯嗯、 啊，一般的认为是来自于介子推的故事， 嗯， 啊，介子推的故事大家可能都了解， 嗯， 啊，用不用我们说呀？ 不用说了， 一会儿说啊， 一会儿说， 别着急啊。那寒食节咱们再说。 寒食节呢，因为介子推他毕竟是被火烧在绵山了，然后为了纪念他，啊，他有些寄托哀思的这么一个情感，所以呢，慢慢的寒食节里面，他就注入了给先人的祭祀和扫坟这一个，这一个节俗，这个节俗。那么扫完坟，我们想想。我们到坟上去扫啊，祭扫完之后，回家是一段路的，那这一段路春风和畅，鸟语花香，草绿啊，这个天蓝的啊，是吧？那自然的人也是会，在回来的时候呢，去踏踏青，去这个回不来呢，在野外也是去这个野炊一下。逐渐的，后来这两个节日的时间都在阴历的三月，这个中上旬这块正好和二十四节气清明又和它相贴近。逐渐的，这两个节日最后呢，到了宋朝的时候，就融合到了清明这个节日了。所以我们发现清明节是有点纠结的。 纠结的一个节日。 纠结的一个节日。 这个节日确实很特殊，这个唯一一个节日跟节气是并行的啊，放在一起了，所以这个也确实是有一定的特殊性。没听说这个什么节气哈，那个春分了啊，放假啊，这没这个哈，没有这传统，只有清明啊是这个放假。 我们可以提议吗？ 对，因为外国孩子不都有那个春假嘛？ 啊，春假 一般有两周时间，让孩子们出去感受春天。中国确实现在大部分的学校没有这个节日， 但他没有寒假吗？他没寒假， 我们有 圣诞假呀， 有寒假。 我 们有体活课啊，我们有自己的这个独特的学生的假期啊。行，那您这个作为民俗专家的观点，我们也希望那个咱们国家的假日办能听一听啊，说以后别的节气能不能放假啊？好，这个大概说的是上巳节。那上巳节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哈。实际上它跟这个清明节当中祭祀这一部分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啊，它就是春暖花开了，说白了就是大家 玩一玩哈。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寒食节了，要是到寒食节就特别有说的了啊。不过我们在说这个寒食节之前，咱们把上巳节这块先给它了了，好不好？上巳节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哪个朝代呢？答案是什么呢？请风尘为我们公布吧，到底是哪个朝？是夏还是商还是周？我们三个这个备选答案。 这个呢，因为上巳节这个、我们的清明节的起源历来是学者们争议的一个问题。上巳节呢，一般的来说呢是认为起源于商啊，但是也是有人说这个起源于夏。他从不同的书籍上面，他会找啊，一字这个只言片语，认为你比如有的书籍说，某某，我在这个时候我去沐浴了，他就认为你看，这个上巳节的习俗在当时已经有了，已经有了，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呢，还是我们的主持人来给大家公布一下。 其实我看到的这个材料当中呢。觉得说明确的一个记载，或者说大多数人认定还是起源于周代，这个是我这边的一个答案啊。那看来就是说有可能只言片语当中夏和商也有类似于这样的， 因为他们有的追溯呢，就是说我认为通过这一段话，我认为在当时就已经有了，就是他们会这么说啊。所以说我们看那个清明的节俗，真是我们去查资料也好，去看一下清明节俗的起源，是就是众说纷纭的。 所以这个到底说是明确的这个起源，我觉得这个事儿确实也很难判定。你想春天出去玩了是吧，它什么时候形成节日的呢，是吧？这个确实是 在这个历史啊、人文这个学术界上啊，有一个就是原则，就是说有容易，说无难。有你只要是有一个字儿，我就可以说，在这个朝代， 因为你没有办法证伪，是吧？ 就你要说这个，我说这个朝代就没有， 那也不。 明天啪，扒古墓扒出来一个，打我脸了。属于这种。 好，那就以我这个看到的材料为准啊。 好， 追溯到 周代是比较靠谱的啊。好啊，咱们这个题还要继续啊，顺便咱们把下半段的这个题也给大伙儿出了啊。这题比较简单，下列活动属于古代寒食节的节日活动的是，首先这个范围比较广，古代啊有咱就算好吧，一共有六个选项，但是咱们是多选题啊。A 是禁火， B 是拜祖， C 是踏青， D 是秋千， E 是蹴鞠，F 是咏诗啊。禁火、拜祖、踏青、秋千、蹴鞠、咏诗，那么这几样节日活动有哪些是属于古代寒食节的节日活动啊？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着各位的真知灼见。那么说到这个上巳节呢，其实上巳节还有一样非常非常有意味的啊，有意思的一种活动，就是流觞曲水啊。 哎， 对，这就是文人墨客啊，在那儿一边喝酒一边对诗，是吧？哎，这个也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古代的先人们是很有雅兴的哈，出来不仅仅是洗澡啊，搞对象啊，是吧？咱们也要谈一谈风月，比一比诗文啊。那今天上半段最后我们就来听一首歌啊，这个是今天的年轻人创作的一首古风歌曲，特别的好听，也推荐给二位，就叫做流觞曲水。好，我们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啦！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清明什么时候放假？是2008年的时候开始成为一个正式放假的日子的， 哦， 大家可以查一下。 对对， 我就感觉呢，我觉得你看国家规定它为放假日，它的位置其实是产生了一个变化的啊， 哦， 全民要为这一天放假，要给你一天休息时间。这两年呢也有一个特别的文化现象，可能听众朋友也注意到，就是一个叫故宫跑的，就是一个故宫跑现象。 没错没错， 就故宫呢加大了国宝给这个人民群众接触的这个机会，出现了， 哎， 故宫跑。这个故宫跑我关注了一下，因为大国宣传计划呢经常带一些老师去做一些启蒙讲座，我发现有几件事儿都跟我们上巳寒食清明三件事儿都有关系， 哦， 我就举几个国宝吧。 好， 就在过去这一两年大家都有机会看到了。您看您刚才提到的王羲之的兰亭序，啊，冯承素那个版本的兰亭序，当时展览那真是我觉得排个队四五个小时可能能看一眼，是吧？你有印象吧？ 对对对对， 第一那是上巳的一个这个习惯。然后呢您看这个还有苏东坡的寒食帖，就是苏东坡这个过去的文人啊，不仅能自己作诗，而且他能写出来，偏偏这个诗和他的书法作品同时都留下来了，这个也给展了，也是就是跟兰亭集序这个时间前后差不多，好像是去宝鸡的那次展览，非常多的人啊，就会那个哈，介之推的这个故事呢，虽然没画出来，但是呢，有一个。不好说是不是很类似，就是采薇图也是就不食周粟而死的那个故事在里头，就讲文人那个节气的啊，就是我就非不做官啊，这个里面的这个国宝呢啊也展览过啊，然后呢最著名的一个吧，当然有点争议哈，主持人和王老师您也听听，就是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去年展的时候，那也是相当相当的，是吧？大家知道，为了领那个号，已经引起全国人民这个关注了。一张清明上河图接近12米，然后呢是古代的一个纪录片式的记录了， 对 啊，汴梁这个地区，当然它叫清明上河图嘛，有争议，有的学者说就是清明节。这个前后画的这个这个景象，您可以看里面，我看的也有人卖花，也有好多风俗跟我们今天讲的差不多，所以我就想呢，我们这个祖先呢留下的这些国宝里，对这三个节日是有就是您可以从某一个侧面去体会它这个节日的一些精神的财富啊，那加上现在国家也把它定为一个就是全民重要的一个日子哈，所以它的地位其实是已经提升了。 提升了。 那我觉得它是恢复到了它历史上的那个重要性了，因为你从国宝里都能看到它，大诗人提到它，大书法家提到它，大画家画它，所以我感觉它是我们的 很重要，我们的放假了嘛，是吧？ 我们放假，我们现在 就别跟别的节气别再要价了啊！ 是的，这是我的一点这个感受啊。 那么这个寒食节，咱都刚才说两次了啊。介子推这个人物非常有名，比如说在京剧当中啊，就有焚绵山，也要烧绵山啊。咱们先来听上两句啊。介子推啊，坐草堂前思后想，他想什么呢？介子推坐草堂前思后想，想什么？请王逢辰给我们说一说，讲讲 想什么呀。 哎， 王老师这个问题要回答，因为我也是苦苦不得其解 啊。这介子推他的这个故事确实是在 很多矛盾 点。对，他其实我觉得啊，首先他非常符合我们中国文化对于文人风骨的一种理想化的追求啊，我们求的就是说，哎呀，这文人特别有风骨，我这个皇上真是这最高统治者了，对吧？求你当官我就不来，是吧？给万金不来，给什么高官厚禄不来，我把山烧了， 他都不来，是吧？哎，这个已经到达这个无可无不可的这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了啊。但是这个故事究竟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就不出来，前因后果在哪儿，请风尘给我们好好讲讲这介子推的故事。 故事很长，我们这个长话短说。它主要来源于这个晋文公重耳走国啊。重耳呢，这个他的晋国发生内乱，离姬之乱之后呢，他就为了躲乱，就是一直到外国去避难，正式避难，在外国一直游了14年，今天上秦国，明天上齐国，后天上曹国，就是游了14年。那么有的时候呢住在人家国家挺好，有的时候呢就在一路上就是颠沛流离。有一次呢这群臣因为跟着他还很多的人呢，好几天都没吃饭，那么把这个重耳就饿坏了。介子推，你看我老是说成崔啊，因为我小的时候听这个故事，你刚才那京剧上也叫介子推。 对 啊，我小的时候听这个故事，第一次就是我姥爷给我讲的，就叫介子推。然后后来才的介子推呢，他就偷偷的跑到树林里，就把自己的大腿呀、有的说屁股啊，就这块肉多的地方，就削下一块，煮了肉汤给重耳喝。重耳呀特别好喝，你从哪弄的肉啊，一问这才知道是介子推把自己的肉割给他了。重耳特别的感动，说我以后如果我得了这个天下，那么我忘不了你。14年之后，重耳果然做了晋文公，晋国国君，大封群臣就把介子推呀给忘了。 哎，这是为什么呢？ 你看 是吧， 这就很奇怪啊。就是因为介子推这个人呢，他除了割屁股割大腿肉之外呢，他不说话，就这个人是个行动派。不说话，不表现自己，那不表现自己，平常就显不出他来。他就是忠，仅此而已。后来就被他给忘了，忘了之后介子推就心灰意冷，就回家了。然后后来有人就批评晋文公，说你怎么把当年救你命的介子推给忘了。哎呦，晋文公这才想起来。这个时候晋文公再去请介子推，就说什么也不出来了。就是你没有想起我来，你现在再想起来，我再请我。 我不去了， 我不去了。 嘿， 啊，这就是文人的，就是这个文人的骨气嘛。啊，然后后来说不去不行，我就回回要来请你。介子推没办法，就是他就还有老娘啊，背着老娘就跑到绵山，我躲你还不行吗？躲到绵山，这个时候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我认为是给介子推啊有仇恨的，就跟这个晋文公出主意，说你火烧绵山，一点火就把人逼下来了。但问题是你不琢磨琢磨。你三面点火可以啊，让他在另外一面下去啊，你四面点火，那可不就把他给烤熟了吗？结果呢就把介子推呢就烧死在绵山。这个时候晋文公特别的这个 悲伤。 然后就是定下来，这一天开始3天之内啊，所有的未来哪一年啊，到这3天就不准动火。吃冷食、寒食啊，这就是寒食节的这么一个来历。 这个当中确实啊，这个故事本身呢好像有一些说不通的地方哈。就是这个文人你说风骨吧，如果按照这个这么简单的这个道理来说啊，皇上把他忘了是吧，没有封他的官啊，其实呢他就还是想做官，对不对？他想做官，你咱们甭管是他是官迷啊，还是说他想这个做官做事，对吧？ 所以你这个质疑啊，在古代就有人质疑了。 而且现在这个故事吧进小学了。这个进小学以后孩子 他古人 不太理解是吧， 不理解 啊， 他古人给他做了补充了。说这个介子推啊，晋文公登了基之后大宴群臣的时候，介子推给了他一个台阶。你忘了我吧。介子推当众啊送了一首诗，这首诗的意思就是你把我忘了啊，你要想起我啊，要想起我，还有我呢。结果就这样也没给他官。所以说这一下他心灰意冷了。 我看到的一个解释是这么说的啊，我觉得好像这个解释呢显得更加的合理一些。就是当晋文公回国啊，做了国君之后，那么他当年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这些人呢，其实在当自己的君上获得政权之后，这些人发生了一些改变，就是指晋文公他身边的人发生了一些改变啊。 比如说有了趋炎附势的小人啊，也有了这个贪官污吏啊，那么这些人呢围绕在晋文公的身边，他们整天是歌功颂德啊。你想着晋文公他落魄14年啊，是吧，终于回来取得政权了，那么他其实也沉浸在这样的言论当中不可自拔。那么介子推他是一代名臣了，他也是一位真名士，那么他说了一些话呢，其实晋文公没有采纳啊。那么是因为这样，那么他不是说因为没封他官啊，是因为他的政治观点说白了就是让国君要保持冷静啊，这种观点没有被国君采纳，那么介子推一气之下他觉得说哎，我跟这个官场是格格不入的，然后他就其实就是等于是走了啊，后边然后才有后边的这个故事。 其实我们说白了，其实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他有这么一个义气。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在春秋时期的古人这个士气是很厉害的。为什么三逃能二逃杀三三二逃 杀三世 杀三世啊？ 嗯， 为什么卢九伯邯郸维啊？这个当时人这个士气就是你没有把我放心里，我救不出来。这是我们古人的一个士气，我们现在人理解不了。但是你看我们古人很多的历史都是这样的。 对，王子老师刚才你讲这个事儿，我想起来我们今天坐在这儿讨论这个故事啊，离我们已经有2600-700年了大概啊。那靠这个故事近一点的呢，当时还有寒食节的，比如说苏东坡先生 啊， 他写了这个寒食帖，他当时已经被贬那个黄州了。然后他在寒食帖里写了两首诗，在黄州写了两首诗讲寒食的，提到了这件事儿。他这个原话是这样说的啊。他说空袍煮寒菜，破罩烧尸尾，就是很惨的寒食嘛，不能点火。哪知是寒食，但见屋闲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野你枯途穷，死灰吹不起。大白话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他这会儿正好是寒食了，我已经被贬黄州了哈，说我看到的是那个烧的那个纸钱呢，被那个鸟闲来闲去的，知道是寒食了。说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就这句话给很多人说，就是还是说我一心想报国，结果提了一点意见，当时王安石变法，我提一点意见啊，就给我打到这儿来。所以他呢引用寒食节的这个故事来自比，所以倒有可，我就为什么觉得刚才赵亮你说那个可能是有一定的就是贴切的，因为他离这个故事更近，有可能他们看到的一些文献我们看不到。 也是说他可能传达的更符合那个原貌一些， 可能符合那个原貌了。对，但是这个确实是介子推这么有骨气的这件事儿，现在的小朋友难以理解。 难以理解啊！ 首先难以理解为什么要割肉给别人吃，就是现在小孩子有这个故事要讲，很多就是文化启蒙进校园嘛，所以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讲，怎么来讲好这个故事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课题。 对。 现在在这个山西。那个对那个地方，一到寒食节清明节的时候，他们当地风俗就是要蒸一种面食吃啊，或者是上供，这种面食就叫子推。 叫子推 哦， 所以说人家你要吃子推，人到现在就是还有这种风俗。 那就是说这个故事其实确实是这个影响比较深远，而且尤其在当地啊，确实是大家为了崇尚这种精神或者纪念他哈。那么这个时间也不太多了，我们首先来把那道题的答案给大家公布一下啊。这个下半段的这个题是下列哪些活动属于古代寒食节的节日活动。其实这个寒食节的节日活动可多了啊，咱们这几样啊都是当然它是发生在不同的朝代的啊，禁火这不用说了啊，寒食节嘛就不能有出现火啊，拜祖、踏青、秋千、蹴鞠、咏诗，这些都是古代寒食节的重要的节日活动啊。那么寒食节又是怎么样的跟上巳节一起就变成了清明节呢？这个一个历史流变，或者它怎么样就变成了呢？二位来在这论。 这个寒食节呢，它一直以来就是说有祭祀的这么一个民俗啊，以至于啊，有些学者认为寒食节其实它也是来源于上古时期的高梅的这种一种野外祭祀的一种活动。那么一直到了唐朝，唐玄宗的时候，唐明皇下了一道圣旨， 说以后啊，不管是黎肃还是官员，到寒食节必须扫墓上坟。这下子皇上就把寒食节扫墓上坟就给定下来了。 哦， 然后到了宋朝啊，寒食和清明并了，自然的这个民俗就并到了清明节了。 这个寒食我个人是这么想的啊，虽然说是咱们有这个精神意义，但是你说这，你说今天这天你不让我动火是吧，不让我吃热的，确实难受啊，而且一吃三天呢，这谁受得了啊。那么这个吴老师是南方人对吧，啊你们南方人的习惯清明是怎么过，吃什么，咱们说说吃什么吧， 是 好不好。 这个我最近也觉得呀，这个现在电商了，出现了电商里出现了一个网红产品，叫青团。我一看，我就觉得有趣。 北方也有啊，青团我小时候吃的不多，但是我小时候吃的是什么？ 啊、 我姥姥给我做过桃花粥。 嗯，哦，桃花粥，雅 其实 雅、 其实就是粥， 就是粥， 甭管什么粥、 啊、 弄两片桃花。 哎，这桃花粥里古诗也是有记载的， 也有是吧？ 有记载的。 但是我听说是有的，真的。 啊 那还真是，那是上四节哈、 啊啊、 这个、 啊、上四节。 哎，我是听说有的真用桃花来熬。 有有有、啊、我这两天咱做这节目我注意到了，有这首诗，你到时候回去我发给您看啊、他就是有说要一定要，他说的是杏花。 啊、 因为呢这个农历这个节气啊，杏花当令、十二花神杏花当令、煮的是杏花，也是红瓣嘛、啊，煮的是杏花可能、哎对。然后您刚才问那个就是我们南方啊的确是吃一种青团。 青团 今天我看了朋友圈里南方的朋友们 都在晒 这个， 是吧， 都在晒这个。 我是只闻其名，我没都见都没见过。 现在电商容易我看了 有 可以吃冷的，但是我们在南方还是吃的就还是要蒸一下，因为那个 是吃热的呀。 啊吃热的，然后是要蒸的，然后蒸了以后呢，因为也有油嘛，也有点糯米，你这个好消化。确实我从小到大、哎，我没有吃过冷的，就是寒食这个习俗没过过、后来长大以后看了有一个外国人研究中国民俗的有意思，他说啊，他不知道不懂得介子推哈、他说啊，这是因为当时正是青黄不接，他这样讲，这青黄不接缺粮食、然后也缺木材、所以说上面为了例行节约、推行一个寒食，他是这样来考据中国人的民俗的。 那韩老师我问你、你知道这个青团他为什么要吃青色的团子吗？ 哎，我以为就是因为绿苗长出来。 不是 啊， 就 这是为什么？ 过去啊，这个我还真看过这个、这样的 说法。 他过去这个《太平广记》里面对他做过解释。因为你这个到了清明寒食的时候、你不要扫墓嘛。 是。 为什么扫墓？有的说这个清明是鬼节。中国的鬼节。那也就是那些鬼啊都要出来。 是。 啊，而清它代表阳。 哦。 清是阳气。它代表阳。吃了青团。百鬼不侵 哦， 古人有 护体， 所以这也为什么要折柳？要折柳挂门上，可能是一样的道理。 也有这个道理， 折柳挂门上辟邪、就是清明这一天。 好，那今天我们就简单的把清明节的它的历史渊源给大家追溯了一下啊。那么我觉得可以来回答一下咱们在节目开始提出那个问题啊。到底清明节能不能说祝你快乐，还是很纠结哈。如果从节气啊，从我们这个上巳节甚至寒食节的某些活动来说啊，我们都可以说快乐的。所以我提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吧，我作为主持人，我觉得其实从至少从宋代开始，我们已经不再把扫墓当成清明节唯一的活动了，是吧？所以说呢，如果单纯以寄托哀思的扫墓作为清明节唯一的指导思想的话，那你当然说快乐是不合适的。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啊，如果是春意洋洋生机勃勃的春天的节日，那如果朋友们祝你说清明节快乐，你呢大可不必动气，对吧？哎，这是一个观点。另外呢，我觉得当代人我们对于人的生老病死的态度其实我们是更加的科学，对吧？我们也其实内心对于心存迷信的这种畏惧呢其实是越来越少的，所以我们对于别人祝我们清明节快乐，我们大可不必大动肝火，不必恼怒。但是如果我们向对方去表达，那要分场合啊。如果人家就是摆明了要去祭扫的，那您就别祝人快乐了。如果这一家就是去踏青游玩啊，今天小长假第一天很多人都出去玩了，祝一祝快乐也